各位网友群友，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获得群主的邀请，在这边做一个我最近读的一本书的一个分享。那么我说的这个内容，还有这个话题本身呢，就是说可能也就是代表的是我有限的一些认知和个人的一些观点。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听到我的分享之后呢，其实也可以去发表很多的意见。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很良性探讨的一个前提。那么就是如果说的不到位的地方啊，或者是什么的话呢，也请大家多多批评。那么我呢就谈谈我对这本书的我的一些看法吧。谢谢大家。其实这本书呢，是我在1993年的时候在深圳东门的一家书店买的。但是其实这本书呢，一直放在我的书架上呢，我都没怎么看过。那么正好呢，其实也许是因缘际合吧，就说我其实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到底为什么？中国又是什么？那么这本书呢，我觉得呢，可能也许是现在这个机缘巧合的时候呢，正好回答了我的很多的疑问，所以我应该说是这本628页、六大部分、88章的这样的一本厚厚的一本书，给我的感觉呢，它是一个巨著。那么这些故事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的介绍。那么其实这本书是写了一个历史的事件，这个事件呢就是1793年，英国的有一个勋爵叫马格尔尼，说错了，对不起，马格尔尼呢，他带领了一个使团来到中国，就是他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他希望能够跟当时的大清帝国的乾隆皇帝见面沟通。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它其实呢是一个历时2年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就是他从英国的普斯茅斯港出发，来到北京，到了热河，见到了乾隆皇帝。那么这件事本身呢，就最后变成了一个事件。那么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马格尔尼他人的一些简单的背景。他其实是1737年出生在爱尔兰的苏格兰的移民后代。他是27岁的时候他就出使彼得堡，然后他也曾经在加勒比海去做过管理。那么在这个马德拉斯那个地方呢，他其实获得了关于东方的一些情况和意见。这个可能也是他为什么愿意，或者是他鼓起了一个巨大的勇气，来到一个遥远的国度，跟一个大国来去谈贸易的合作。那么另外呢，我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呢，名字叫阿兰·佩雷菲特，他呢是1977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一个院士。那么他其实在法国呢，是在政界和学术界均有很大影响的一个人。他其实是因为1950年代的时候，他在波兰的一个书店里面看到了一套关于这个马格尔尼的一个游记，它是一个系列的，所以说呢，他那个时候呢就引发了他巨大的一个兴趣。那么他这本书呢，就是《停滞的帝国》呢，它是1989年5月在法国出版的。那么当时呢，就是出版之后的半年，销量就达到了20万册，当时就是引起了轰动。其实呢，就是说这个作者本身呢是很有意思的，他是1960年的时候，他是经过香港到了中国。那么1971年的时候，他当时率领了一个官方的代表团访问中国。那么1980年到1988年期间呢，他6次来到中国，做什么呢？就是他为写这本书去准备他的一些基本的资料。那么他是沿着当年马格尔尼所途经的这些路线，他基本上都是重新走了一遍。那么另外呢，其实他最 可贵的是他当时能够得到故宫公开资料的一个允许，他看到了皇帝的奏折和他的批复。那么这些资料本身呢，就是非常难得罕见，可能也就是只有他了，后面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能够看到这么绝密的一些中国的内部的资料。另外呢，他其实呢也从这个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南非很多很多的地方呢，他读到了一些内部的资料。那么就说他这本书呢，其实确实应该说还是既有这个学者的功力，又有很多绝版的资料，那么形成了这样一本书呢，确实我从自己读完之后的感觉来说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本，能够去从一个多维的角度去来看中国的和英国在1793年这个事件冲突中的一些情况。那么下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所讲的一个我自己理的一个提纲吧。我希望是从这个时间的维度来谈一谈，就是当时在整个这样的一个时间上面，全世界或者说全球大概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和事件。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呢，就是去谈一谈这个事件的一些视角。这个事件呢是蛮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一个事件其实从它叙述的视角本身呢，其实可能就是对于去呈现这个事件本身真实的一些样貌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它的作用是比较关键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这样的一件事儿为什么会发生。其实这样的一件事是当时认为自己是全球第一强国和全世界，或者是说他认为自己是天下中心的中华帝国之间的一个冲突。那么这个冲突本身可能它涉及到的是很多理念上的一些不同，和可能双方之间因为这种地域的遥远啊，文化的差异啊，所产生的不少的一些误解。这些本身呢，就是都构成了这个事件本身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也想去谈谈我对读了这本书对中国的一些理解。还是说说这个中国的整个一个怎么说呢，就说其实中国的整个社会的一些结构，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这个官僚制度，我通过看这本书之后我自己的一些初步的一些概括和一些小结吧。就是说到底中国是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真实的中国和想象中的中国会对我们形成自己对很多问题的认知和一些价值判断，它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或者是潜在的，或者是一些就是让大家在这个不自觉之中就会采用的一种某种视角和价值观。第一个我要说到的一个时间轴呢，自然就是1793年。1793年呢，是马格尔尼勋爵率团到达北京，然后他出发的时间是1792年。那么1793年其实当时在世界上也发生了另外一件很大的事件，就是法国大革命。那么这两件事情没有什么其实直接的联系，但是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它也就反映了当时世界上面的一个时间的维度上面会发生的一个什么事情。因为从法兰西来说，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古老的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的。那么另外方面呢，我说一下可能会涉及到的是1776年。1776年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其实1776年大家都知道是美国独立的一个时间。 那么其实1776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其实《国富论》本身是英国后面能够发生很多，就是说让他们这个科技突飞猛进发展的一个理念性的一本著作。其实张维迎教授经常会说理念改变世界，其实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本身确实改变了，应该说也改变了，不只是改变了英国，也改变了全球很多很多的地方。这个是估计是当时亚当斯密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另外呢，其实可能我还会谈一谈，再往把这个时间再往前延伸一点，延伸到1511年。1511年其实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1511年是利玛窦来中国的时间。那么就说在那个时候就有相对来说比较长期去任职在这个，就是说实际上利玛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大家可能觉得他是一个传教士，但是呢实际上他更多的是在这个，应该是他是在，他来的时间是明朝，那么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星象学家，就是说能够帮着皇帝看天象的这样的一个，在宫廷里面任职当差的这样的一个人去来给他定位的，并不是传教士的角色。那么可能因为大家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看清楚这个事件的本身呢，其实我们需要去再往前延伸一下，就是延伸到1688年。1688年呢，就是在英国来说呢是英国的光荣革命。那么这个大家说那个时候发生了三场革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其实这个在当时是很影响世界格局的一个三场的革命。其实呢相对来讲的话呢，我个人更觉得光荣革命其实是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形成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光荣革命其实呢，它是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的一个延续，就是说那个时候英国的贵族强迫他们的国王签下了限制王权的一个文件，大宪章。那么围绕着这个英国的事情呢，可能还要再说一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1815年的时候。1815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在滑铁卢这样的一个地方，英军大败拿破仑。那么拿破仑因为这样的一次战败之后呢，实际上他就已经失去了他所有的政治资本，他最后只能在那个圣赫勒拿这个群岛上面度过他的余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战败之后呢，就把基本上呢最大的问题是消灭了拿破仑他引以为傲的龙骑兵。那么其实这个事情也就代表着在军事战斗中骑兵这样的一个兵种已经过时了。我后面呢还列了很多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呢是从这个1815年之后一直延续到1911年，就是说在这样的接近200年的时间里面，就是清朝因为这样的一件事件，它发出了一个，就是1793年这样的一件事件本身呢，它发出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呢，就是说它这样的一个王朝可能也到了需要去改变的时间。如果他不改变的时候呢，可能最后就难以避免被灭亡的这样的一种命运。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需要去里面说几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点吧，就重要的一些时间表，我可能再跟大家去说一下。就是在1793年这个事件之后，其实应该说中国当时是相对来说比较蛮横的去拒绝了马格尔尼勋爵他希望跟中国建立平等贸易关系的这样的一种要求。那么这个马格尔尼也灰溜溜的回国了。那么后面呢，其实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呢，是在1836年，中国对外贸易首次出现了赤字。那么在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销烟销了2000吨。那么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开打，那么是4000个英国士兵对20000中国精兵，中国的20000精兵被不堪一击的被打败了，所以到了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然后1858年又签了第二个条约，1860年签了第三个条约。这就是我们可能在历史书上所看到的所谓丧权辱国的这些条约。还有一个事情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1858年的时候，大清帝国为了能够去挽救自己的命运，他请了英国人赫德来做海关总署的负责人。因为大概好像当时他应该没给他一个总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官衔，但是实际上他的职责呢，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海关第一把手的这样的，就中国海关第一把手。然后他在他的治理之下呢，这个海关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海关居然没有贪污，所以说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值得留意的事情。下面呢，我来说一下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就是这个件本身它是从哪几个视角去展开它的这个阐述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它是从英使团本身呢，就是他拿到了这个使团本身的8个人的这个不同的记叙，这个就是他们的笔记也好，或者是他们的日记也好，或者他们最后整理出来的一个游记，来去看一看这件事本身它可能在英国使团的这个视角里面，它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第二个视角呢，就是它比较独特的地方呢，就是因为它可以看到这个它在故宫里面查到了这个皇帝的这个对奏折的一些批复，他的御笔。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他可以从乾隆皇帝本身的这个视角去看出去，他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那么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其实我们至少我从我个人来说的话呢，我是很少能够去看到第一手的关于这个皇帝奏折的这些资料，能够去把它至少把它摘录出来，从中间你可以去了解哦，这个所谓乾隆盛世的时候，这个皇帝他本身的状态是怎么样。那么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说他当时马格尔尼是来中国是以为皇帝祝寿作为他的名誉来出使到中国来的。那么当时乾隆皇帝呢，是应该是1793年的时候，他是83岁。那么就是应该讲的话呢，就是应该讲在中国那样的时候呢，这样一个高寿的老人呢，他尤其是又把这个帝国的这个管辖的范围扩得非常大的时候呢，那他肯定是有理由来去做一个庆祝的。所以说当时他应该是昭告天下，那么正好呢，英国人就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借此为名前来，就是前来中国。另外呢，其实这个里面呢，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可能还能够，因为你所有的去写奏折的人，那么就是说是整个官僚集团里面的人，那么这个作者，就是说这个法国这个作者呢，他本身呢是可以说他在他的这个笔下呢，其实展开了和珅，就是内阁的这个宰相，还有包括其他的几个大学士。就说其实马格尔尼来中国这件事呢，你不能说乾隆皇帝他不重视，他还是非常重视，而且他最后呢，他一直是派遣这个总督或者是大学士来去陪伴他，就说或者是说来接待和礼送 这个马格尔尼的。当然这个书里面最后还出现了一些乾隆的儿子嘉庆，还有后面的皇帝，直接到最后到了光绪和慈禧，基本上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出现过，而且他们基本上就是说也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形象能够展现出来，并不是非常模糊的。那么这个事件里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当时的东印度公司。大家可能都知道，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当时是一个贸易全球化的公司，虽然它是在荷兰成立的，但是它有英国公司也有法国公司。那么最后可能就是说基本上是英国来去掌控了最后这个东印度公司它整体的运作。所以当时马格尔尼来中国，他的一个比较直接的目的是他们接到了很多英国的那些商人的投诉，就觉得在中国开展贸易呢，相对来讲他觉得难度非常大，他们遇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他们希望由政府出面去跟中国政府去做一个协商，所以马格尔尼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的。那么在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不得不说到广州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广州这曾经说自己是千年商埠啊，那时候很流行十三行，其实就是说现在就发现其实广州因为就是当时是因为从整个海上的这个运输角度来说的话，海运的角度来说，或者航海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广州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港口，所以很多的国家的这些商人们都集中在那边，就说有十三行，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些在广州做生意的商人们，其实他最主要是要跟两广总督这样官府去打交道。那么当时可能就说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就说诶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去打交道的，所以这个话题也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三个视角呢，就是从澳门来说一说。因为澳门是什么呢？澳门是因为葡萄牙人早期在明朝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个离岛的地方去占据下来，作为他展开很多比如传教啊，因为其实那个葡萄牙早期的时候其实就是最早出来大航海的其实是葡萄牙人，之后才是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最后是英国人。所以说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从整个大航海时代来看的话呢，其实葡萄牙人是最早出来的，所以他们肯定就是说来到中国这个地方呢，他们就是先就在这个澳门这个地方呢，他们设立了一个基地。但是后面这个澳门这个基地里面呢，就不只是有西班牙人，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人。说到澳门这个地方呢，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实际上呢，它也算是一个天主教的大本营吧。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它有很多的这些神父都在那边住着。然后呢，它涉及到的国家呢，是有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荷兰。就这些既是传教也是做贸易的一个基地。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在广州这样的区域，外国人是不能够在城里居住的，所以他们只能住到澳门去。所以就澳门就是这个呢，就是说是可能大家现在都觉得听起来有点奇怪的，就是把外国人和中国人隔绝开。这个时候这也是清朝的时候的一个非常官方的一个做法。那么再说一下呢，就是还有一个视角是什么呢？就是马格尔尼在1793年出使中国之后，他可能回去了。其实后面还有荷兰的一个使团也来访问中国，因为他们也是做贸易很兴旺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可能大家还没想到的就是说，其实俄罗斯也派了一个使团来。那么俄罗斯派了一个使团来之后呢，其实他们也继续就是记录了他们的一些 一些经历。那么这个经历跟马格尔尼的这个经历，就是他们两个使团，一个是荷兰的，一个是俄罗斯的，他们记述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其实对于我们去看这个马格尔尼事件本身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视角。其实还有一个视角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是当时在滑铁卢战役中失败的拿破仑，最后其实是被流放到了一个孤岛上面。这个孤岛呢，就叫圣赫勒拿岛。这个岛呢，其实是属于英国人的，而且呢，这个岛呢，是因为他们所有海外的这些船只返程或者去。或者出发的时候，都会在那边去增加一些淡水给养的地方，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拿破仑关于中国是一个睡狮的这样的一个，没有睡醒的一个狮子，如果睡醒就要震惊世界的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当时他就是说，在英国使团的时候呢，后面也听取了拿破仑关于中国的一些意见，他的这个角度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本书呢，其实资料非常多，所以说呢，挺有意思的是，它里面所展现的这种场景呢，我觉得呢，就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看起来呢，我觉得非常的熟悉。就说我在看这个书的过程中，一直在想，中国到底变了还是没有变呢？我看看这本书呢，好像感觉上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他这个书上写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当时作为从公元前3世纪一直延伸下来的一个中央集权的一个大国，他会认为自己的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的完美，没有任何必要由外人来告诉他他应该干什么，除了他告诉别人，或者是他把外面的人都叫夷人。现在说这个夷呢，就说实际上呢，他的理解呢，就是所有的其他的地方，因为中华帝国是处于世界的中心，那么其他的地方来这里呢，除了归顺、归化，接受中国文明的这种熏陶之外，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作用。所以说，他对所有来中国的人，他都认为别人是属于他的藩属国。那么就是说，在这个里面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你英国也只是其中的一个藩属国，可能你跟什么蒙古啊，跟这个朝鲜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的。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马格尔尼的来访的。但是呢，就是说马格尔尼所代表的这个英国，当时呢，应该说他经过一个中世纪的发展。那么实际上整体来讲呢，它是在逐渐走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包括它的海外的贸易，因为它的这个生产力的提升，它虽然人口是增加了，英国当时呢是有1000万人，就是它全国的人口是1000万人。那么乾隆时期的中国的人口是多少呢？中国的人口是3.3亿。所以这样看起来呢，就是说确实从这个人口本身来看的话呢，那么英国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岛国，所以说呢，它被这个乾隆所轻视，或者是说把它归属为一个藩属国呢，其实呢，这个从中国人的常理来看呢，就是说其实乾隆做的事情也是蛮正常的。那么其实在这个直接来说的话呢，因为他的这个访问，如果是从乾隆皇帝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他还是蛮重视的。因为他的这个使团一路走过来的时候，都不断的有奏折向他去报告他们的行程。就他们这个使团呢是很有意思的，他是从这个英国的普斯茅斯港出发，然后经过绕到这个好望角，然后最后到了澳门，澳门再到广州。他从广州呢，其实上他是走了公海到了宁波，从宁波这个地方呢，在经过运河到了天津，天津到了北京，那就是骑马到北京。然后当时呢，其实乾隆皇帝的这个驻守的地方呢是在热河，所以他要从这个，应该说呢，就是从这个 北京他当时住在圆明园，他在圆明园那个地方呢，他又在应该说是骑马，再到这个热河去给这个乾隆祝寿。祝寿之后呢，然后呢，其实呢，就是马格尔尼当时他心里有个小算盘，就是说他希望在祝寿的时候，明谈怎么样去展开他的贸易。那么就从马格尔尼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希望的是我们是一种平等的沟通，就是我是来拓展英国的海外贸易的，所以说我跟你谈的是一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谈的是一个生意。那么当时呢，其实中国呢这个社会呢，大家都可能都知道，中国有这个礼，所谓中国是礼仪之邦，礼的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说大家要讲规矩。讲规矩呢，就是说你见到乾隆皇帝，那么他所有的官员都告诉马格尔尼说，你必须三叩九拜，像我们一样。但是马格尔尼的他的理解就是说，他说我是国王的一个代表，我是英国的特使。那么我觉得乾隆皇帝跟我们英国的国王当时是乔治三世，应该是一个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既然我向我的国王都是单膝下跪稳首，那么我就不可能在中国对你进行三叩九拜。那其实这个问题呢，一直在他到从广州往中国进发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不停的有各类的官员来跟他去晓之以理的去谈中国的礼仪，就是中国的礼仪之邦、中国的规矩、中国的所有的这些一切关于跟皇帝沟通的时候应该怎样。但是马格尔尼呢，很有意思的是，他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的那一套，所以他始终来讲的话呢，他不愿意去做出这样的一种屈服。那么到底他跪了还是没跪呢？这件事情本身呢，其实引发了诸多个版本的一种说法。所以这个作者本身呢，他查了很多人的一些资料。这个资料呢，就是说他讲了在热河的时候跟皇帝见面的时候，那么他到底是跪了还是没跪？那从多方的一个角度去判断这件事情呢，他应该是单膝下跪了，但是呢，因为当时皇帝他出场的时候是要，连着三叩九拜嘛，是吧？那么就要连续要拜很多次，那拜很多次的时候，他也是跟着拜了，那么就，但是他是用单膝下跪地的方式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说呢，就是说当时在整个的这样的一片匍匐的这样的一种角度上来看的话呢，他还是很突出，因为他肯定比别人高半个头嘛。他因为他是，他是他不是是匍匐在地，而是单膝下跪的。那么通过这个马格尔尼来去给乾隆祝寿，希望去展开中英的贸易，其实来讲的话，他肯定是有他的诉求的。但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尝试去跟皇帝沟通、跟和珅沟通，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是说他觉得中国人总是在跟他兜圈子，就是总是不谈正式的话题，总是就是赠送一下礼品啊。他关心的是礼品在哪里，有哪些礼品，然后呢，那么就是说你应该怎么样去把这个礼品给皇帝。那么皇帝呢，关心的是我怎么样向你表示我大国的威仪，然后我根据你的礼品，我怎么来对待你，来去给你还什么样的礼，让你带回去。可以说，在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希望去沟通，但是实际上其实双方都没有怎么样去沟通的，就是没有真正的去沟通。就说，因为他这个在皇帝看过来，就说你们这些来我这个地方，来去给我祝寿的人，那么其实呢，就是说，你们是主要就是我把你英国人也是看作这样的整个的一个叫大 party 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祝寿的大 party 里面的一些就是五颜六色的这样的一些装置，就是来显得这个我这个盛世管理啊做的是多么的好。那么这方面呢，就是说是马格尔尼根本没想到了，他原来以为皇帝是单独见他的，没想到他是在整个一大群这个祝寿的团体中间的一个而已。马格尔尼这个人很有意思的是，他确实是大概是有英国人那种性格，就是英国人那种冒险啊，然后对于这种未知事物的好奇啊，所以他很坚持，他一直想要跟他想在热河，如果是我跟你谈的话，那我是不是到北京继续，你回到这个紫禁城的时候，我能继续跟你再去沟通，这样行不行？其实最后呢，就是他也是被皇帝给打发走了。然后那么当时中国有一个限制，就是说所有来中国的外国人在中国逗留的时间不能超过40天。那么马格尔尼原本他是希望向这个乾隆皇帝去递交一个国书，就是英国的亨利三世英国的乔治三世写了一个国书给乾隆。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希望的是在北京能够建一个大使馆，那么就是说马格尔尼是作为首任大使来跟中国，他希望是能够长期住在中国的。那么另外呢，他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说希望是在广州附近的地方找一个货仓，能够让他们整个的贸易的这个货物能够有个存储和就是说周转的地方，或者是在宁波，他们都是去考虑这个问题。那么他当时提到了这六条的内容之后呢，显而易见被皇帝傲慢的拒绝了，因为皇帝说了一句话，我中华如此泱泱大国，我们什么都不缺，我们只是向你们去宣威，我们不需要你们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很滑稽的说法是他们英国人自己写的，这个游记里面说的，他说我们来的时候呢像乞丐，然后住在中国的时候呢像囚犯，因为他们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是有中国人，实际上就是无论是那些仆人也好什么的，其实都是来监视他们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他说我们走的时候像小偷，因为当时乾隆说你还不走啊，你还在中国待着，你就不能待超过那么长时间。然后他通过各种方式去暗示，然后这个马格尔尼实际上也是比较固执的一个人，就是说他觉得他没达到他的目标，他一直还期望再次沟通。结果呢，就那最后就是没办法，就下了逐客令，而就是不停的暗示他，你要赶紧主动提出来要走人，那么你不走的话，大家都会很难堪的。所以他没办法，只好走了。然后呢，他就是说他希望是因为他当时是在宁波那边上岸的，所以他就希望说再回到宁波那个地方去，那么上船。结果在这个中间的这些过程中呢，可能也是因为当时整个全这个信息也不算是特别流畅。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时英国人写了信，写给英国人的信，他要经过这个中国的这个皇家的驿站去传递的时候呢，他的信是要被拆开来看的，就是一定要知道你写了什么内容。所以就是说甚至他的信交给皇家驿站的时候，那个他故意不发，然后那个把这个信呢就给了皇帝，让皇帝看完之后然后再发。其实当时马格尔尼写了一封信呢，就是告诉在宁波等他的那个船长，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就告诉他具体的安排。结果因为这个耽误之后呢，那个船开走了。那么没办法之后呢，那个马格尔尼呢就说等他到了这个宁波的时候呢，他就决定通过陆路到广州去。那么很有意思的，他通过陆路到广州去呢，实际上他穿过了中国的很多的地方，就是山东啊、江苏啊、杭州啊、苏州啊，最后到了这个江西，从广州现在的韶关那边，然后到了广州，最后才从广州这个地方再到澳门之后，然后再取道回国。那么他从 英国的普斯茅斯港出发，到他最后再回到普斯茅斯港，这是两年的时间，就是这个旅程是一个两年的时间。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我觉得这个中间出现了很多的理念上面的一些巨大的差异和一些误解。就比如说，就说从送礼的礼品来说，其实马格尼当时呢送的主要是代表是英国的科技发达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天文地理音乐钟、望远镜，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连发炮弹的这样的一个火炮。但是呢，特别有意思的是，等到1860年的时候，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才发现那些炮和那些炮弹都原封不动的堆在圆明园的一个屋子里，然后他们很诧异的把他们这些礼品又取回去了。因为当时呢，其实还有这个天文望远镜，但是这些所有的东西呢，对于还有一些手表，就说这些东西，因为毕竟有这个利玛窦他们从1511年就来到中国之后呢，其实这些东西呢，作为乾隆皇帝他觉得没什么新奇啊。到底就是天文望远镜这样的东西，在英国人看起来呢，它是属于代表了英国的科技发展，但是在乾隆皇帝看起来呢，这就是一个儿童的玩具，而且呢，他还很看不上，就说你们这个东西也没什么新奇的，我都不屑于玩这些东西。那么其实这个里面呢，也展现了他的某种傲慢。所以说当时让这个随团的一个天文学家呢，他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沮丧。当时其实中国呢，他们因为刚才我谈到，就说马格尔尼因为他是回程的时候，他经过了中国的很多地方。其实呢，就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这些人呢，在走的路上的时候，他们一路走的时候，其实他们非常注意观察中国的。就说他发现呢，中国的这个农业耕种，其实呢，它还是非常的好的，特别是像这个这个就是做丝绸的那个养蚕，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茶树。这些所有的东西呢，就是说当时呢，他们因为当时这个丝绸技术呢，在中国是属于绝密，是不能出卖的，所以说他们还想办法找了一些人去买了一些蚕种啊、蚕籽啊这些东西，还包括茶花的茶树，准备拿到印度去种这个树。他们看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看到之后发现，其实中国呢，只有大概就是说只有农业是有很多相对来说比较先进的地方，还给他们留下印象的就是说是中国的这个皇家驿站，它是非常高效率的去传递这个皇帝的这样的一些奏折的往复啊，因为他的批复这些东西，因为当时整个帝国的整个的管理呢，其实通过驿站去传递信息呢，这个是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它的高效率体现在哪里呢？就体现在快马，人骑快马，24小时不舍昼夜的去奔驰，而不是想到用一些什么机器或者这样的一些东西去怎样去提高整个运营的一个效率。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当时我是没有想到，当时在这个中国是第一是严禁中国人到外国去，如果一个中国人到外国去被官府发现的话，那是要抓起来治罪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严禁外国人如果是往来的这些商人学中文，因为他觉得就是他所当大家印象中有很多，比如说这些传教士啊什么，这些传教士在他们看起来，就其实这些传教士本身他认为是在朝廷当差的人，因为确实也如此，就是说他们那些传教士都基本汉化，就穿的是中国的衣服，整个打扮各方面，包括各方面，而且呢，这些传教士有一点限制是他们不允许离开中国。所以说呢，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就是他其实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呢，他实际上是处在一种停滞的状态。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停滞的状态？就是说他基本上是把这套制度，就是 整个一套制度，就是它这个大的这个机器运行的，就是相对来说呢，它是处在一种他认为非常完美的状态。但这个完美的状态呢，就是说，就是从这个中央帝国开始，中央集权的这样的一个帝国开始，它没有任何的改变，而且他认为也不需要改变。那么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比如说他运行里，就是他们从那个船上把这个行李卸下来的时候，他是有10个20个人把他们的大箱子用竹杆这样子把它抬下来的。所以这个里面他们就说，哎，他们为什么不用滑轮啊，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来去做这件事情？他们就基本上就说，中国长期以来确实是一个人口太多的地方，所以它的劳动力是非常的便宜的。那么说到这个，他们对中国的一些考察呢，就发现其实中国还是一个完全就是传统农业的国家。虽然它在有些农业的这种耕种技术上面，确实它有它非常值得取的地方，比如说特别是在这个种茶树啊、养蚕这方面都很特别。那么但是呢，因为鉴于他们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很难去做交易，因为官府是不允许中国人就是说除了在广州那个地方去跟外国人发生生意之外，其他的城市是不允许有这样的这些店铺存在的。就是说比如说马格尔尼说他回城的路上他想去中国买一些礼品，因为他们当时整个来讲的话是作为贸易来出现的话，那么他来的这个船他想把他拿了一些货物想卖掉，然后再买一些中国的货物再装回去卖回英国去。那乾隆皇帝给他了一个什么，就是给他的这些大学士陪着，你可以说是陪着也可以说是监视马格尔尼的人，就说那你就让那些商家来在你的面前跟这个马格尔尼做交易就行了。所以就说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讲的整个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呢是处在一个严密的监控之下的，就是那些商人做生意啊各方面的话呢，并不是说啊你可以自由去啊，或者你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其实他都是在一个指定的地方指定的机构去做他相应的一些事情。那么其实马格尔尼这件事情呢，就是说他出访来访问这个乾隆皇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可以说是无功而返，沮丧的被中国的皇帝给打败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呢他也可以说明呢，就是说因为他毕竟他这个经过了一个在内地经过了这么多城市，其实英国人他有个习惯，就是他到任何地方他都会有考察啊，他有记录啊这样的东西，就是说应该说马格尔尼对中国的了解是超过了之前很多很多的传教士。因为以前关于中国是一个文明帝国啊，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个科举制度是如何好，其实在欧洲是当时非常风行的，尤其是马可波罗的那个游记写了以后，其实对于就是说宣传一个想象中的中国那时候是帮助很大的。那其实鸦片战争为什么会打起来呢？其实鸦片战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也是一个理念冲突，就是说在中国人看起来这是一个对中国有害的一个毒品的这样的一种打击毒品的这样的一种运动，那么你们提供了这个毒品过来，那你相应来说的话我肯定要去把你的烟全烧掉。那么在英国人看起来呢，就是说你政府这样的一种行为呢是严重的阻碍了自由贸易公平经营自由的，所以说作为政府是作为他们的纳，就是说政府要为自己的保护自己纳税人的角度来说呢，他就是要跟中国呢就是说来对这件事情呢发生必然的一个冲突。因为这个相应来说的话呢，就是因为就是说大家各自的观点通过外交的手段，马格尔尼啊这些使团其实他们都是外交的手段，有个说法就是说当外交官消失的时候军队就来了。那么当很多问题他长期得不到解决，就是说从1793年到1840年发生这个鸦片战争，当然是鸦片是一个应该说是摩擦的一个引爆点，但是这个摩擦其实一直是存在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最后英国就决定用武力来去解决双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纠纷。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说历史上说这个 中国人说这些加在我们头上强加给我们的一些不平等的条约。那么其实就是说在中国人看起来，你这我没有要就跟你签条约，我也没有让你到中国来做生意啊，你为什么没事干跑过来，然后呢最后呢我不让你做生意之后，你还把炮舰开过来让我去签一些贸易的合约。但是在这个整个欧洲人看起来，就是说大家在整个的全球去不断的去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双方是需要去签订一些协议的。那么这个协议是从那么几百年里面终于找到了一个平等的这样的一种约束，就是对双方都是一个平等的约束。所以说到底是平等条约还是不平等条约，其实双方的这个意见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哎呀，这时间过得很快啊，那我就进入到最后一个部分，我来聊一聊我对，因为看了这本书之后去验证我之前的一些观点。就是我之前的一个观察是说，中国这个社会呢，其实因为它是一个科举的这样的一个选拔人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皇帝呢，在中国皇帝他是第一个，他代表了最高权力天子。另外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是上帝，就是他也是宗教的最高者。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他还代表着天才，就是他应该是全中国或者是全世界最聪明的那个人。那么这个就是来讲的话呢，中国皇帝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我看了这个就是乾隆皇帝跟这些大学士之间的这个奏折，这个批御批之后来回往复的这个过程，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就是说感觉到这个乾隆就事无巨细的一个大家长，什么事儿都是觉得哎呀你不懂啊，你这个你做的不好，然后又对他们进行这种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我看来讲的话，就说这么笨啊，这个糊涂啊，或者是什么，这些语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说都是一种带有一种所谓人格侮辱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可能皇帝本身不觉得，他这个事情已经习惯，就是他是一种家长管小孩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大家可能都知道，中国人都明白，就家长以前是怎么管小朋友的，对吧？什么棍棒出孝子啊，什么这些东西，其实从中国的整个结构来说呢，皇帝就是最大的家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官员呢是非常惶恐的。为什么惶恐呢？就是说他就担心自己犯错，因为一犯错就得被皇帝揪着不放。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层层叠叠这么下来之后呢，就是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担心就是我别犯错。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官僚系统去运营中间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其实官本身也没有什么人格尊严。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从他这本书里面呢能看到中国的一个社会的结构，这个结构是很有意思，皇帝高高在上，官僚系统负责传承皇帝管理的意志和他对于整个这个管辖范围内之内他的一些指示和指引。那么接下去第三层呢，就是大家可能没想到，第三层其实就是农民。因为在中国是一个重农抑商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话呢，其实农民是对于整个国家的贡献非常大，所以农民来讲的话呢，就说他还是一个第三等人。那么第四等人是什么呢？第四等人是手工业者，就是帮助去做农具辅助农业生产的这些人都是手工业者。第五等人是什么呢？商人。所以中国这个社会呢，在他们印象中商人都属于狡诈无比的，然后就是寄生虫，不干什么创造性的事情，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什么皮包公司是吧，没有什么创造性。所以在商人，就说你商人作为中国的商人，他的唯一出路是如果他有了钱，那么他就会让安排自己的子女去考科举做官，然后呢用钱去买一个功名，最后呢就脱离这个商业的系统。这跟英国以贸易立国呢是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理念。应该这么说呢，就是说在中国这差不多三千年的历史里面，应该3500年吧，应该说从公元前3世纪到 20世纪，就说这个作者来中国来去调研，或者是来搜集他这个写书的资料的时候，他在很多很多的章节里面都写了一个，他感觉中国没有什么变化。那么为什么没有什么变化呢？是因为整个的一个架构和他整体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本身没有什么变化。其实他的观察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说其实中国人从个人的能力来说不是很差的，就是他看到了那些到了东南亚的一些华人，其实他们都很勤奋，然后他们其实都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然后其实来讲的话从个人才能来说呢，真的很难说他们是不够聪明的。但是为什么就在中国本土或者在中国大陆，很多时候就是说就说感觉的大家是长期以来就说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么其实这个里面就是是由这个政府或者是说由这个官僚集团去这种层层严密的控制之下，其实大家完全没有办法去发挥。所以就说他总结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中国的这种文化环境是有很大的问题，而不是个人本身有什么问题。我跟大家念一下一个书中的一些原文，我觉得这些更能代表传达一个对中国的一个判断。他说，马格尔尼说，在中国屈服只能导致屈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却可以取胜。那么1894年甲午战争前，就是丁汝昌的同学日本的海军一个战将叫伊东的，给他写信，就说你们指定某人担任一项职务的时候，只考虑他的文学知识，这是几千年的传统，当贵国与世隔绝时，这个制度可能是好的，但现在它过时了，在今日的世界里面已经不可能与世隔绝。他看到中国的现象的时候呢，这个作者说，在这个帝国里，一切都为了能持久存在，为了国家的强盛而安排的井井有条，个体的作用越来越小，只有在集体里它才显得完美，这几乎带着宗教色彩，每个人都镶嵌在一个等级体系里，所有的人都得接受共同的价值，个人意识被磨得平整光滑，几乎没有个人自由。他看到中国的现象的时候呢，这个作者说，在这个帝国里，一切都为了能持久存在，为了国家的强盛而安排的井井有条，个体的作用越来越小，只有在集体里它才显得完美，这几乎带着宗教色彩，每个人都镶嵌在一个等级体系里，所有的人都得接受共同的价值，个人意识被磨得平整光滑，几乎没有个人自由。最后他说，中国人的傲慢其实是阻碍中国进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绊脚石吧，应该这么说。他说，中国一直想遵循自己的模式，拒绝谦虚向外国学习，一切不好的均来自外部，一切好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确实也就不需要学习了。那么今天占用大家的时间，在这边分享了我看这个书的一些感想吧。希望下面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提问或者是讨论一下，谢谢大家。应该这么说啊，就是说这个帝国的称呼呢，应该是中国是自命不凡的，因为中国是觉得自己是最高等文明的一个国家，而且因为他当时在这个传教士，因为他限制传教士的行动自由，所以传教士并不对其情况了解很多，因为他们都在朝廷里当差的，所以他们写回欧洲的那些什么纪实啊或者这些东西呢，其实他很多时候他都是就说就是大家可能都明白，就说基本上都是一些泛泛而谈的东西，或者是说好话的比较多，说可能很多东西他都看不清楚 这个中国到底是什么，它是实际上它是一种想象中的中国，并不是实际的中国。而马格尔尼呢，其实是第一个人通过这么深入的这样的一种进入到中国的各大城市，通过他的这样的一种行走呢，其实他是真正明白了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正是因为他当时明白中国是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时候呢，虽然他当时在这个贸易的谈判上面没有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呢，就是说他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的信息，对于后面整个英国或者欧洲对于中国所采取的一些沟通的方式和办法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启示。包括其实当年他就推断说，要解决中国的和中国之间的沟通问题，只能武力征服，没有别的办法。其实中国为什么就是说从明朝开始就禁海呢？其实呢，我个人的观察是这样，就是说他会对这种商人这样的一种行走，他认为是对中央集权的一种极大的破坏。而且商人有了钱之后呢，他们就会特别的这个唯利是图，然后他会影响到别的人。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喜欢到处游走的话，这给政府的管理会造成极大的困难。所以说他长期以来是基本上是严重的打压中国自身本身的一些商业的发展，严重打压的。而且呢，就是说他觉得我这样的一个天朝大国，我不需要什么别的地方给我提供什么产品，我什么都有。这个里面呢，其实书中都有皇帝的奏折写得非常清楚，到时候我可以把一些照片找到这。马格尔尼呢，他是以祝寿的名义来递交国书的，他也不是反对他在这个众多的这个祝寿的人群里面这样去对待，但是他希望是有一个时间能够跟皇帝坐下来，就是祝寿之余能够跟皇帝或者相关的一些官僚，比如说和珅之类的，能够坐下来去谈一谈这个如何去扩展贸易。但是呢，应该说呢，皇帝根本就没有要跟他做生意的这样的一种一丝一毫的想法，而且他认为中国现在很好，不需要任何改变，我不需要听你们对我谈你们对中国的观感，我不需要听这些东西，我只需要你们来归顺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么就会造成对整个马格尔尼就会感觉他人格得到了一个极大的侮辱，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会觉得非常难受了。而且这个书里面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看了这本书才明白，就是说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说我看这本书都会觉得中国人特别欠揍。因为什么，很多事情是你欺负别人，你压榨别人，然后呢，就是当时在广州的工行里面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官员都是通过这种把这个专卖权委托给谁，然后从他那收取一定的费用。所以就说当你在广州那个地方做官的时候呢，可能你去的时候呢两口袋空空，但是你走的时候呢，可能也就是真的是十万雪花银啊，三年清致富，十万雪花银。这个就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贪腐至少在清朝的时候跟现在我觉得没有太大区别。应该说就是说这个我这个书里面才明白这个西藏问题是怎么回事。其实西藏原来是属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但是西藏因为它受到了它旁边的应该是巴基斯坦吧，好像是巴基斯坦，我忘了，我这个具体还不是很清楚啊。就是他也会来，就是说跟他发生了一些武装冲突之后，他请这个大清派兵去镇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最后这个把人家的叛乱给镇压之后呢，那个大清就驻兵在那儿，他不走了。最后呢，其实他为此也付出了一个巨大的代价。很有意思的是说什么呢？是朝鲜的问题。朝鲜呢，其实以前属于中国的一个藩属国。但是他是因为这个中国跟英国发生了这个鸦片战争之后呢，实际上他最后他给独立了。其实明清的时候他不是一种外交，因为外交是一种对等关系，那么他不是一种外交，他是什么呢？他是朝贡。什么叫朝贡呢？朝贡就是说你到我这儿来那个向我的文明规划， 那我总是对你要一种怀柔和宣威，所以就是说你送点东西给我的话，那我可能十倍八倍的再送还给你。那么另外呢，就是马格尔尼很有意思的是，他到中国所有的就是消费包括他的食品都是乾隆皇帝提供的，但是其实他本身没有做这种要求，他是希望由他英国出钱去支付他所有的费用，但是乾隆皇帝为了表示大国的面子，他一定要去帮别人供应所有的东西。西藏啊，叫那时候越南不叫越南，叫安南，还有这个蒙古啊这些地方呢，其实他是没有什么特别接待的。就是最有意思的是，我看了这本书才明白，原来中国以前这个旅店都是非常差的，他们整个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住在这个寺庙里面，因为相对来说只有寺庙里面还比较干净整洁一些，其他的地方呢，就是说他所谓的旅社来说的，就是你自己要带着被子去到那边，然后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地方让你睡一下而已，他们是并不是真正有那个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这种宾馆吧。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补充了这样的一些细节啊。我也说一下，就是马格尔尼是提到，就是说他觉得中国呢大概就是对于处理蔬菜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对怎么样去处理肉食呢，其实他完全是没有经验，就是说应该讲的中国其实没有发展什么畜牧业的。那么他除了种对这个所谓的大米啊小麦这些东西所谓精工细作这方面做的比较好之外，其实它那些方面是没有的，所以说中国人的这个餐饮里面的结构本身呢，其实客观上说是不含有蛋白质的。我其实读完这本书啊，我的一个感受是，我觉得应该说这40年中国的变化还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至少我们在很多理念上改变了非常非常多。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幻想过去的中国非常好，其实这本书本身呢告诉我们一个相对比较真实的一个关于过去中国的一些图景，也会给我们去做一个这个对比吧，它算一种坐标系吧。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常常想一个问题，原本是大家来去上门跟你说怎么样做生意的，怎么搞到后面居然要兵戎相见，把军舰开过来，然后你才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里面相对来说就感觉到，就是说应该说就是说这个英国他到过很多世界其他地方去，他的感官就是说觉得中国其实在这个应该说是在法国这个时代来讲的话呢，其实呢他的这个中国当时的水平实际上达到了路易XIV的水平，但是就是特别奇怪的是他不愿意做任何的改变，他对别人都是非常强硬的拒绝，而不是说大家好有什么好可以商谈的，因为他在他习惯里中没有去跟别人交流的习惯，只是有发指示的习惯。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下，就是挺有意思的是关于日本的事情。其实日本呢是马格尔尼是1793年来中国的，中国跟英国这个鸦片战争是1840年，但是日本呢实际上是1858年的时候才有那个美国的佩里将军登陆东京湾，但是相对来说日本后面他勇于放弃也好，抛弃也好，抛弃既有的那些东西而学习更先进的东西，那么其实最后大家也看到他还是发展的比较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呢，他也是因为跟土耳其打仗之后，他深深感到这个俄罗斯的落后，然后他也是去学习之后呢，把俄罗斯呢就强力推进他的现代化。再补充一个，就是当时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把那个鸦片烧了2000吨，后面其实在这个南京条约里面，那个当时其实英国人并不是说要他赔钱，而是说要求他开放这个口岸，那么但是其实大清政府是赔了钱的，就是这个 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大家都会觉得林则徐这个人呢是一个野蛮霸道的人，所以英国人对他印象确实也非常糟糕，就是这个作者就把他称为一个文人林则徐，就是说他除了文学知识之外，其他很多东西他都比较无知。 我说说我个人的看法啊，我去凡尔赛宫看过，我也去枫丹白露看过，然后回过头来再在故宫看看，我真觉得中国的皇帝其实蛮可怜的，因为你看看他那个屋檐上面那些什么貔貅啊，还有什么麒麟啊之类的，做的简直是感觉都就是粗糙无比啊。你去跟那个凡尔赛宫那些里面的东西比较一下看看，真是觉得皇帝睡的那个床吧也是硬板的，连个弹簧也没有，那是跟我们现在人睡席梦思，我觉得这个说老实话，过去那皇帝也真是遭罪啊。我看那个明朝十三陵那个石人石马是吧，那一堆其实就是那个表情啊什么都没有的。你再去看看意大利那个佛罗伦萨那个地方，看那个大卫像，他那个包括那个他那个罗马的那个圣彼得大教堂里面那个圣母和圣子，他那个大理石能把这个丝绸的那种飘逸感都雕刻出来，我觉得这个工艺之间的差距不是人的差距，是中国社会一直对这个手工业者或者对商人来讲，他们是打压，是只允许他们去种地，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没有发展，这是跟人种没有关系，而是他被他文化所限制。 我在那个意大利那个米兰看他那个大教堂啊，米兰那个大教堂建了600年，我是很奇怪这个600年这个建这个教堂能够不走形，我还是真的是觉得挺佩服。我觉得这个天主教吧，不管别的，至少是在艺术和建筑这方面呢，确实对人类的进步贡献比较大。 我知道的就是说在上海有一个河东别墅，那应该在陕西南路那陕西北路那边，那他当时盖了一个2层的那个石头房吧，大概他是好像花了3年时间。我当时觉得很诧异，因为我自己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我会比较知道我们大概工期是多长时间。他这个两层别墅就用了3年多时间的话，我觉得他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应该说吧，就是我对清朝的印象呢其实还是比较好的，我最不喜欢的是明朝。清朝呢就是说他们的皇帝呢都还是都挺勤奋的，但是呢就是他们这个理念太落后了。其实以前在这个大航海的时代之前呢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呢就是说当世界在加速的时候，你还停留在原来的那样的一种悠哉悠哉的状态的时候呢，那我觉得其实你是跟这个世界脱离了。也不是说他需要贸易还是不需要贸易，其实这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的位置怎么保住呢，不进则退嘛，是吧。我自己对这个中国儒家文化最大的诟病是他一直都在削弱对手的或者被管制人群的他的体力智力，就是特别怕他们失控。那么这样的话，只要他稍微没有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他就会发毛的。所以这样的来讲的话，其实那时候中国人并不是说他生活的非常富裕，所谓的乾隆盛世，其实大家的衣着啊或者是他们吃的食物啊各方面的话呢，其实应该讲的温饱其实还是解决不了的。如果一旦遇到一些天灾的话，那么肯定还是有很多人会饿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呢确实我们看这些资料的时候，作为中国人有的时候你可能接受不了，但也许这是一种事实。你要是去英国看一下，英国一般的房子至少都有200年历史，你看他那个红墙的那个房子，红砖的那个房子，你就会觉得很奇怪，这个房子也有200年历史了，确实是这样。但中国的房子就是以前就不说了，以前其实中国的房子全都土坯搞的，那所谓农民房的概念就是这样的。那其实这 应该说这20年30年吧，至少它还有了钢结构啊这样的一些房子，那么至少它那个能盖到这个100米这么高，就是100米高的话其实也是很高的，有些都超过100米了，有300米那么高了，这个确实是在建筑技术上是巨大的进步。我觉得现在的房子肯定是比以前好的，是不用说的。也是中国这个历代所发生的这种皇朝的这种更替，其核心问题还在于它财政的崩溃。这个历朝历代看起来都，其实就是说中国只是在循环往复它固有的那一套，它没有什么新的改变。这个才是看完这本书我觉得我很慨叹的地方。那个当时那个马格尔尼他们路过那个中国农村的时候，他们去看中国耕种是吧，很有意思，中国的耕种就是都是用人粪的，所以他说整个这个农村呢充满着这样的一种特别的味道。但是说中国人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其实中国呢，我觉得其实不是人不够聪明或者人的能量不够，而是说这个应该这样讲，就是这个政府一直在压抑着群众的一些需求吧，基本的生活需求，就是说让你在一种相对来讲饿不死的状态之下，能够这个就是能够继续提供这个繁衍的功能就已经 OK 了。他不希望你做什么，他也不希望你去对他的这种管理提出一些你的看法，他就不希望你有这样的东西。所以说他最好就希望你饿不死，但你也不会活太好。其实很长时间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的，这跟最近这40年我觉得完全是不一样。这40年我觉得倒在中国历史上是挺特别的，而不是一个好像正常。其实我个人看法呢，我觉得中国从来都是一个所谓小农的社会，就是大地主没几个，就真的像那种什么几千亩上万亩土地的这种大地主，我觉得好像据我有限的认知来说好像很少见，因为他经常就进行这个财富的平均。其实大家觉得社会主义是好像是今天才搞的，其实我得说一句，我觉得中国一直都在搞社会主义。